小手兵娘的全套银装，装备制作的新思路，还有春节活动期间的粉丝大爆发材料投喂，接连的惊喜让星星上上下下都好生消化一番。不过眼下也没有太多时间让他们沉浸在喜悦中，职业联赛第20轮在2天后就要开打了。这次是星星主场，星星的诸位不用长途跋涉。 但是这次他们要面对的对手恐怕可以说是全联盟里最艰难的。轮回战队在历经了半个赛季的19轮比赛后，又一次站在了星星战队的面前。19轮前，首轮比赛是冠军队送给新晋战队的下马威，但是19轮后赛季后半段的征程，人们看星星的目光早已经不一样了。 没有人还把星星视为草根，这是一支很蓝雨、微草、霸图一起同处于130分档的战队，而轮回也不再是不可战胜。年前的第19轮联赛中，他们刚刚输过给百花，在竞技圈中是从来不存在“不可能”这三个字的。而两队的上次交手中，星星是0-10输给了轮回，输得可谓相当彻底。 这一次毫无疑问会被媒体冠以复仇之战的标题，而粉丝们也恰恰期待着星星可以做到。就在所有人关注着这场比赛的时候，各大媒体的记者却还在紧盯着转会市场。距离冬季转会窗关不过3天了，各队都只有一些小修小补，这个冬天就没有哪支战队准备做做大手术吗？不应该呀！ 呼啸、烟雨这两支上半赛季都已经被证明有些不成功的战队，冬季不来点有力度的调整，恐怕连粉丝都会有些没信心支持吧。尤其呼啸战队之前去求购霸图战队张新杰时是何等的声势，但怎么叫价到2000万就没下文了呢？媒体在等这队的大动作，结果这两队的动作没等到，却收到点风声。 301战队似乎对黄蜂的田森和驱魔师扫地焚香有点企图，据说已经向黄蜂方面做出了问价。301队目前积98分，排积分榜第10，黄蜂战队要惨淡许多，只积82分，第13，甚至被新队神奇给压了一头。黄蜂积分惨淡，本赛季的赛事也很惨淡。 而长期赞助扫地焚香的赞助商也对黄蜂失去了耐心，已经透出消息说本赛季结束后将不会再和黄蜂战队合作。黄蜂这支昔日豪强，在第一赛季便和加士打过总冠军决赛，抢过总冠军的队伍，现在衰落的着实让人有点难过。如果不是有加士那神一般的败亡速度， 黄蜂恐怕将是联盟中金不如昔的最佳代言人了。于是，这等落魄的情况下，连301这种万年配角队都打起了他们核心选手以及昔日顶尖神级角色扫地焚香的主意。301流露出了他们的野心，在他们的多年队长洋葱退下核心位后，他们反倒是拿出了要大干一场的架势。 而黄蜂战队的战绩一年不如一年，经济状况也很不景气，核心选手田森也是相当压抑。301这个时候的出手似乎是掐准了对方的死穴。如果田森和扫地焚香真去了301呢？已经有人忍不住幻想起来，这势必将成为301的新核心，再加上退居一旁却依然可以发光发热的队长洋葱。 还有新签下的神秘的选手白树，记者都直觉这不是个简单人物。可是努力打探后，目前可证实的仅仅是此人不是301的训练营成员。说起来，这人22岁的联盟注册年纪，真要是训练营成员，这大器晚成的也有些过头了吧？非训练营成员，非任何一支战队的成员，这么一个人，301是怎么找到的呢？ 由于一来就直接接手了301队现成的骑士角色，记者们也无法从这人过去的角色上去探究了。没办法，只能看301什么时候愿意主动透露了。 而这时候301先不揭秘这白树的身份，又打起了黄蜂田森和扫地焚香的主意。冬季转会窗最大的动作竟然是来自这个多年季后赛跑龙套的301队，这是任何人事前都没想到的。不过很遗憾的是，这出大戏没能继续上演。田森以他个人的身份坚决表露出了要留在黄蜂的决心。扫地焚香属于黄蜂，他的传承绝不能断送在我的手上。这是田森透过媒体放出的掷地有声的一句话。于是301的求购计划就这样偃旗息鼓了。在这个圈里，永远不缺怀揣理想的人，而总冠军只是每个人怀有的一个共同理想。除此之外，每位选手都还有自己的目标，有自己永远也无法舍弃的东西。田森拒绝了为个人前程抛下战队，更在之后表示愿意自降薪水，降低战队的经济压力。田森的举动得到了各方赞扬，职业选手的光彩也不全是在赛场上体现的。田森的人格在这一刻已经完全超越了他所用的那个神级角色。好容易出现的一点转会大戏就这样收尾了，各大媒体终于没能等到他们所期待的，老老实实报道了一下常规赛后半赛程的一些情况和预测后，第20轮比赛终于要打响了。冠军队的到来让萧山场馆再掀赛事的高潮。到比赛日，无数未能购到现场门票的荣耀玩家遗憾地在萧山场馆外徘徊，指望着能天降鸿运，遇个退票什么的。约6点钟，轮回战队的选手大巴驶入了萧山场馆，在大片粉丝和媒体的包围中，选手们在现场保安的掩护下入场。冠军队无论到哪儿都是不缺关注的。而星星战队的选手呢，约6点半钟从星星网吧楼后出来，过了个马路就到了。一队人当中甚至有人还在边走边吃着餐后的水果，就这样极不引人注目的来到了赛场。两队选手当然都是各自进入了他们的备战室，而后最后一次整理比赛的心情，复习本场比赛的战术安排，做着赛前最后的休整。在之后晚7点40分，两方选手开始入场。对于一场有看点的热门比赛，入场仪式根本不需要搞任何花哨，观众们的热情在双方选手从选手通道走出的一瞬就已经点燃。轮回战队展示出了冠军队的可怕，专分给客队粉丝的看台区域，观众聚集得满满当当，瞬间掀起极为嘹亮的呼叫，高喊着他们战队以及选手的名字。轮回的队旗飘荡在了萧山场馆的上空。上半赛季这面旗帜仅在百花战队的万花场馆被放倒过，这一次面临着上一次交手被他们10-0完胜的星星战队，旗帜飘扬的咄咄逼人。选手介绍，握手寒暄，平凡的开场后，双方选手各归比赛席，等候着比赛的最终到来。而电视转播中，主持潘林和李一博已经把节目搞得像你猜你猜你猜猜猜了。 星星战队会不会还在个人赛首轮由叶修出战呢？我们知道目前联赛打了19轮，而叶修的个人赛连胜记录是18轮，就是因为在首轮对轮回的比赛中他没有在个人赛中出战。那么这一次对轮回，星星会如何安排呢？李指导，如果说这一轮叶修不在个人赛中出战的话，那么他的连胜记录算不算终结呢？ 潘林问。 这个从目前联盟的统计方式来看是要算终结的，所谓连胜就是要连续不断的胜，你这场没打了，连续性就被破坏了，再接着打再胜，我们可以说是全胜，但却不能算是连胜了。 那李指导，您觉得叶修会是连胜呢还是会全胜呢？ 我想叶修应该不会避开的，他的连胜已经是星星士气的保障，避而不战这可有点伤。 那么轮回方面呢， 会不会派出周泽楷或者是孙翔来终结叶修的连胜记录呢？ 这恐怕要看轮回选手的个人意愿了。这个周泽楷应该不太会，孙翔的话或许会主动请战也说不定。 哈，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好，下面比赛就要开始了，我们看看星星出场的会是谁。叶修，是叶修。 星星战队的选手席，叶修站了起来，向那些欢呼着的观众们挥手致意，迈步朝比赛席走了过去。 那么轮回呢？ 潘林接着嚷，镜头画面狂切。轮回这边首回合出战的选手也已经站起， 是江步涛。 潘林看了一眼李一博后说道，这次星星没有上来打他们脸，倒是轮回轻轻给了他们一下，周泽楷、孙翔都没有。轮回派上的是他们的副队长魔剑士选手江波涛。 看来轮回不想过分重视叶修的连胜记录乱了他们的节奏啊。江波涛在之前的轮回比赛中也不少首回合上场的安排，看来轮回并没有太在意我们关注的这个话题啊。让我们来看看江波涛会怎么打。 李一博轻描淡写的将这一安排带过了。